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请到的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嗯，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是化养生讲健康。 嗯， 对于糖尿病啊，很多人呢是对他比较在意啊， 嗯， 因为他是一个终身性的疾病，有他的话就要吃药啊、打针啊等等的，是比较麻烦，嗯。虽然说大家知道这个糖尿病的并不可怕，但是并发症的却危害大哈，啊。只要把这个血糖控制好，应该跟正常人是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呢， 嗯， 一定要管住嘴、放开腿哈，啊，调整好心情啊，这些都非常重要的。 嗯， 但是呢，血糖高了吓人是吧，嗯，但是血糖低了的话呢也依然的是很有危害的是吧。 对， 嗯， 而且这个低血糖啊是糖尿病的一个急性并发症。 嗯， 糖尿病有四大急性并发症，低血糖，酮症酸中毒、乳酸酸中毒和高渗性的昏迷，哎，这四大急性并发症。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啊非常容易威胁到有糖尿病的患者的生命，尤其是老年听众朋友，而且年龄大的老年朋友呢更容易发生低血糖。哎，那么我们人体的糖怎么到我们人体里面的，怎么到血管里面的，它干嘛去了，然后它怎么就发生低血糖了呢？哎，我们通俗的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啊，是这样的，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尤其是碳水化合物，它在我们人体里面呢，就会被转换成糖。比如说我们吃进去的这个馒头、米饭或者面条，它都是碳水化合物啊，这些主粮。吃进去以后呢，它在我们人体里面呢，就会转换成什么？转换成为葡萄糖。转换成为葡萄糖以后呢，它就会在我们的血管里面运行。那么这些葡萄糖进入到我们的血管里面，就好像是旅客登上了一辆列车一样，哎，葡萄糖上了一列火车了，那么这个葡萄糖呢就在这个火车上随着火车行走，哎，葡萄糖就在这个列车上。哎，那么胰岛素是干嘛的？胰岛素就相当于是列车员。胰岛素呢在葡萄糖进入到我们的血管里面以后，同时胰岛素也会分泌出来，它也进到我们的血管里。它干嘛呢？这个胰岛素是给葡萄糖找工作的。 嗯， 葡萄糖到了我们的人体里面呢，因为我们人体的主要的能量的来源就是葡萄糖。 嗯， 所以这个上了火车的葡萄糖每到一站就有一部分葡萄糖会下车去完成它的给我们人体提供能量的工作。 嗯， 哎，那么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呢，由于我们长期吃的多的这种情况下啊，我们体内的这个糖分呢它就增加了，就是我们血管里的葡萄糖呢它就多了。 嗯， 那么糖多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办？胰岛素呢就要给他们多找工作。 嗯， 因为列车上的乘客多呀，那么他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他就下不了车，就从血管里面排不出去，所以这个时候呢胰岛素就要来帮忙。那么这些多出来的葡萄糖怎么办？胰岛素就要去唤醒肌细胞的肌糖原。哎，他呢就要叫醒肌糖原大哥，说你呀也帮我储存一些葡萄糖吧。这个时候呢肌糖原呢 就会储存一些葡萄糖，让血管里面的葡萄糖变成肌糖原。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肝脏也会储存一部分葡萄糖变成肝糖原。哎，这个时候胰岛素也会到肝脏大哥这儿来求情，说哎呀，我这些葡萄糖太高了，没有地方去了。那么肝脏呢，您也帮帮忙，给我多储存一些这个葡萄糖吧，变成肝糖原吧。那么肝脏呢也就帮忙了。但是我们有糖尿病的人，一个呢是胰岛素呢，它呢去不断的去叫这个肝脏工作，叫这个肌细胞工作，甚至是糖再多的时候呢，胰岛素呢还会去叫脂肪，跟脂肪说，哎呀，你我这糖实在太多了，放不下，让它变成脂肪，存在这个脂肪里面吧。好，那么这个脂肪里面也存了一部分糖，那么后来这些糖实在都存满了，没有地方去的情况下，就还有一部分糖就留在我们血管里了。也就是这个胰岛素呢也干不动活了，也给这些葡萄糖找不到工作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血液里面的葡萄糖的这个值就升高了。升高了以后，这个就是糖尿病。哎，糖尿病人一个最关键的表现就是血管里面的葡萄糖这项指标值升高。 哦，那也就是说呢，胰岛素呢是起到一个管理和疏导的作用哈，把这些有效的糖原呢给它安排好相应的位置哈。实际上糖在身体内呢它是有用的， 有用 啊，它是提供能量的等等的哈，是必须的啊。但是如果胰岛素呢这个东西它出现问题了，就没人管理这些糖了， 对， 那就造成糖呢就过剩了。那这时候就像咱们社会上可能这个很多人就没有工作了，就全都下岗了，那社会就一片混乱了，没人管理了，这时候就会出问题了。 所以一型糖尿病是胰岛素绝对不足，就是说这个列车上没有列车员，没有胰岛素来安排葡萄糖下车，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型糖尿病的人血糖就是高的。二型糖尿病的人呢是胰岛素相对不足，哎，不是绝对不足，是它相对不足。一方面是它这个胰腺分泌的不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胰岛素它是多的，但是胰岛素不工作。这些列车员上车了，但是它不工作。 对，不作为。 哎，不作为。这个呢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叫做胰岛素抵抗。哎，它太累了，它干不动了，糖太多了，它安排不过来了，它干不动了，它干脆不干活了，撂挑子了。哎，这是二型糖尿病。那么这个糖啊，葡萄糖它是不能待在我们的血管里面的。葡萄糖只要是待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它不到组织里面去，它就起坏作用。它会伤害我们的血管内膜，伤害血管内膜以后，它伤害到我们冠脉的血管内膜，我们这个人就得冠心病了。糖尿病性冠心病，糖心病。那么这个葡萄糖在我们肾脏的血管里面就造成肾动脉硬化，哎，糖尿病人会有肾功能的衰竭呀，尿毒症等等，就是因为肾脏的血管里面糖太多了。所以这个葡萄糖不能在血管里面堆积，在血管里面葡萄糖的量绝对不能多。那么我们人有了高血糖，为什么还有低血糖呢？那么低血糖是怎么回事？就是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哈，那么在我们这个血管里面糖不足的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们这个人饥饿的情况下，或者是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病人，他要打胰岛素嘛，他要注射胰岛素。那么有的时候糖尿病的病人他会是这样的，他打胰岛素之前他会自己测一下血糖，一测哎血糖高了，他就多打一点胰岛素。实际您现在打的这个胰岛素不是管你血管里面原来的糖的，是管您下一顿吃完饭以后您的这个血管里面糖升高多少，您是为下一顿饭打的胰岛素。但是有一些听众朋友不明白，他一查我这个血糖高了，他就会多打点胰岛素，同时他又会少吃一点饭。那么这种情况下进到体内的这个胰岛素多，你后面吃的饭少，生成的这个 葡萄糖少，那这个时候就是低血糖的一个原因。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糖尿病的人是不能饿的。你看我们正常的人饿一点是不低血糖的。 嗯， 为什么正常的人饿的时候不低血糖？我刚才讲了，我们糖多的时候会转变成肝糖原，就是肝脏会把这些糖储存到肝脏里面变成肝糖原。那么我们饿的时候，肝脏就会把这个肝糖原释放到血管里面。 嗯， 哎，这个时候呢我们血糖是不低的。但是糖尿病的病人，他不仅仅有糖代谢的紊乱，糖尿病的病人还会有脂代谢的紊乱。糖尿病的病人，他这个肝脏的库房会被脂肪等等的一些东西所填满，所以糖尿病病人肝糖原第一是储存不足，第二是糖尿病的病人都有肝功能，就是肝脏的代谢功能的低下。 嗯， 所以糖尿病病人在饥饿的情况下，肝脏不能足以释放出相应的这个肝糖原变成葡萄糖。 嗯， 就会造成糖尿病病人的低血糖现象发生。 哎，所以这点呢，很多人就很难理解，说你看这个他容易高血糖，或者说他是高血糖，他是血糖尿病啊， 嗯， 那他怎么还低血糖了？ 嗯， 实际上刚才您说的那个道理，其实正常人可能饿点的话不会低血糖， 对，嗯， 但是糖尿病人饿点的话就很有可能是低血糖。 嗯， 那这个时候如果人一旦低血糖了，那反应是非常剧烈的，咕噔一下就躺下了。 对， 对，非常剧烈，尤其是老年人。 对， 哎，老年人低血糖的时候，有些老年人啊，他神经反射是缓慢的。正常的人低血糖的时候会有心慌、气短、全身的冷汗这种情况啊，手是发抖的这种情况。而且糖尿病的人一发生低血糖的时候，心率一下就上来了，血糖一低心率就加快，然后血压上升。哎，这是轻型的，重的时候就会有昏迷。那么我们人体越重要的器官对这个低血糖的耐受性越差，尤其是我们大脑。哎，那么大脑是不能缺乏能量的，不能没有葡萄糖的。那么我们糖尿病的人一发生低血糖，这个时候大脑就没有相应的能量供应，就会发生脑死亡。 嗯， 哎，所以糖尿病病人如果是低血糖持续6小时以上，是会非常危险，这个人会失去生命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跟大家应该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老觉得这个糖尿病啊就有点恐糖症。 嗯， 实际上这个糖啊在体内还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啊。 非常重要。嗯， 如果你缺糖或低糖了，都会给身体造成巨大的影响啊。 嗯， 所以有些人说啊，我为了怕这得糖尿病，我忌所有的糖啊，都不吃糖，甚至呢能够生成糖的东西他都不吃。其实这样对身体真的没有好处啊。 没有好处。就是说糖尿病的病人最最关键是要改善我们的代谢。 嗯， 尤其是要改善肝脏的代谢功能。 嗯， 就是我们糖高的时候，肝脏要把它变成肝糖原。哎，我们糖低的时候，肝脏要把这个肝糖原释放出来变成葡萄糖。那么你肝脏的这种储糖和放糖的功能稍微改善一点点，你血糖都会很平稳。 嗯， 不是很高也不是很低。哎，所以很多糖尿病的病人很注重用胰岛素来控制血糖，很注重吃降糖药，但是没有人从改善肝脏的代谢功能这个角度入手来控制这个我们血糖的值。 嗯，所以咱们经常说糖尿病人呢有五驾马车，是吧？管住嘴，放开腿，适当的准确的用药，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调理心情等等的哈。实际上刚才您提到了，有些人知道拿这个针剂拿药物来控制血糖，但是在吃上面他真的是没谱。 嗯， 他有时候时间长了以后呢，一个是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另外呢他也嫌麻烦啊，时间长了以后呢可能就在这方面比较懈怠了哈，就做的不是特别好。那我们如何来管好自己的嘴啊，吃一些健康饮食啊，健康配方的一些东西呢？一会儿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那如果您是一位糖尿病患者，也是平时呢这个血糖控制总不是特别好，甚至已经出现了并发症等等哈，您呢可以早晨8:30之后呢来拨打电话，进一步的交流。嗯，看一看怎么来针对性的帮您控制一下血糖啊。另外目前 前呢，我们正在举行免费体验的活动，尤其是控制血糖这部分。如果您想免费体验的话呢，别忘了早晨8:30之后拨打电话，只要拨进电话的就有资格来参加我们的免费体验活动。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 我是养生之道主讲医师张正。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离不开全民的健康。病有所医，只是我们追求健康的基本条件。实现健康中国梦想，就应该从减少患病的人数抓起。预防疾病的发生，是医学研究的终极追求。爱于心，健于行，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获得全民的身心健康是我们的责任。让每天的养生之道节目能为您的身心健康提供帮助，是我们的追求。实现健康中国梦想，让我们一起加油。 说到人体啊，它是需要糖的啊，也就是说这个糖尿病老是害怕说血糖高，但是如果真是说血糖低了，其实更可怕啊。正常人呢，他体内是需要一定糖的， 对， 这个糖呢实际上就是葡萄糖啊。那么就是糖高了或者说血糖低了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来控制它更好呢？ 对，糖不能高， 也不能低， 也不能低。那么我们首先谈，怎么样不使血糖升高？那这个呢，糖尿病病人都知道我有五驾马车，我呢要管住嘴，要迈开腿。但是可能我们不明白具体怎么管住嘴。实际管住嘴最最关键的就是要您吃食物的时候要吃低升糖指数的这个食品。什么叫低升糖指数的食品？就是有些食物到我们体内它很快就转换成葡萄糖，转换成葡萄糖的速度又快量又大，比如说我们吃的馒头、米饭、面条，尤其是馒头和面条这一类面食淀粉类的食物，它是升糖指数最高转糖最快的，所以我们吃了以后这个血糖会很迅速的就升高。 那在这我插一句啊，比如说正常人的话呢，你可以吃什么都行啊，他身体会根据你的需要来吸取你的糖哈，这都没问题。那如果要是糖尿病人，是不是一点含有糖的东西都不能吃呢？ 糖尿病病人不是不能吃糖，他是要少吃低升糖指数的这个食品。比如说我们吃这个二两馒头转换成多少葡萄糖？我们吃喝一杯糖水转换成多少葡萄糖？比如说我们不吃这二两馒头了，我们喝的这个糖水还不能转换成像吃二两馒头那么多的糖，那么其实我们这杯糖水是可以喝的。就是说我们体内本身是需要糖的，不是说不能吃糖，就是说不能吃那么多的转换成过多糖的食物，让我们血糖升高。 就说你身体里边实际上是需要糖的，但是糖尿病人呢，他可能需要那个糖数是有限的，他是有一个标准的。如果你超过这个标准，那就血糖就高了，是吧？如果你低于这个标准呢，血糖也低了，所以就是说，他可以吃含糖的东西，但是看你吃什么了，他升糖的这个速度哈，是不是那么快、那么高？这点很重要哈。而且像刚才我说的，完全吃不含有糖的东西一点都没有，其实也不可能。 对， 很多东西它都是含有这个东西的。 对，而且你即便不吃含糖的食物，你比如说我不吃糖，我吃馒头，那么这个碳水化合物它还是转换成糖。 那你不能说我馒头我也不吃。那你吃什么呀？ 对， 是吧？所以你吃的这个东西，为了你生存，为了你能活着，你吃的东西里面或多或少都会有糖的。 对，所以就是量上要控制。糖尿病人要会吃，比如说您吃蛋白质多一点的食物，对不对？我吃这个蛋清啊，我吃鱼呀、我吃这些豆芽呀、胡萝卜啊，对不对？我吃升糖指数低的，吃这个转换成葡萄糖慢的，对吧？因为糖尿病人他胰岛素相对不足嘛，您吃进去的这些食物升了糖以后，这个列车员他上车慢，对吧？乘客上去的多了，列车员没上去， 列车员就不能很好的安排乘客的这个下车呀，给乘客服务啊，这种情况。所以说呢，糖尿病的病人胰岛素分泌的不足，您再不能及时的补充上胰岛素，那么这个血管里面的糖的这个值就会很高，糖就排泄不出去，所以就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血管伤害的问题。所以糖尿病人控制这个饮食，一个是总量要控制，最最关键的是要控制种类。 所以说吃特别的重要哈。那如果要这么说的话，这吃呢还并不是说像一般人似的，我怎么吃都行，吃什么都行。但是糖尿病人可真不行。所以他必须有自己的一个营养配方。 对。必须要有自己的营养配方。我们呢就给听众朋友提供了这样的营养配方。这样的营养配方里面呢很均衡，它有粗纤维，多种维生素，还有矿物质。我们刚才谈到了糖尿病病人为什么低血糖，是因为你肝脏的释放肝糖原的功能不足。那么这个营养配方就可以增加你那个肝脏的代谢功能，让你的肝脏在你血糖低的时候迅速的把糖原释放出去，变成葡萄糖，让你不发生低血糖。所以呢，糖尿病病人在你一日三餐的这个食物当中加入这个营养配方，就可以使你的血糖非常平稳。就是说餐后血糖也不迅速升高，而且呢这个血糖呢在你饥饿的时候，因为你的肝脏的功能改善了，这个时候呢你呢也不会发生低血糖。 那这个营养配方是说我平时就完全按这个营养配方吃呢，还是说我平时可以吃其他的一些东西再融合上这个营养配方共同来起作用？ 这是共同来作用的。 就你吃其他的东西也可以，再加上这个营养配方。 对， 而 且其他的食物在吃的时候要按照我们给听众朋友设计的食谱来吃。这个食谱也和我们这个冬季养生五行五色一样啊，可以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索取。 好的，那如果是糖尿病朋友，如果您这个血糖总是控制不好，忽高忽低，实际上这样特别伤您的身体啊，还容易呢出现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应该说并发症特别的可怕。所以呢今天呢为您介绍的这个营养配方是针对于糖尿病人的，如果您想索取啊，或者想更多的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赶快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应该说这是糖尿病人的福音了。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免费的体验活动啊，大家也可以免费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看看是不是适合。所以呢您都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拨打，凡是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有资格来参加免费体验的活动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我们还目前有一本叫冬季养生五行五色啊，那如果您想免费领取的话呢，也可以打电话早晨八点半之后啊，因为我们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的免费领书电话8886-4417 8886-4417。那刚才您提到这个养生配方的话，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原则啊，根据这个原则给您呢来进行一定的这个饮食方面的配方，然后呢您按照这个去执行，应该血糖就控制得非常好哈。实际上这个配方的话呢，平时在生活当中难吗？实行起来。 我们会有一个固定的养生配方让您加到您的食品里面。那么您加到您的食品里面以后，然后您一日三餐在吃什么，这个我们再给您设计好。 太好了啊，就像一个私人医生一样。好的，我们八点半之后等待您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那么但愿这期节目呢能够给糖尿病人啊带来福音啊。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讲医师张正。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对生活造成巨大的影响，视力模糊、干涩、视觉疲劳、分泌物增多、看东西重叠、变形、缺损、眼前有黑影、大量的飞蚊、眼底出血、中央视力丧失等等症状的出现，这不是我们老年人眼睛的专利。对于眼睛疾病，